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？针对呢个问题，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，但系 我唔知，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欢迎大家收听和你说说诗，廖伟棠，我哋今日要介绍嘅呢位诗人， 非常之独特啊，周云鹏。咁周云鹏呢，咁大家都知佢系一个著名嘅民谣歌手啦，喺大陆。咁就无论喺音乐或者喺社会嘅影响力都好大，因为佢好多歌呢都好介入现实啦。咁尤其佢有一首叫《中国孩子》嘅，咁一度都成为禁歌，因为入面唱咗好多呢中国嘅小朋友遭遇嘅一啲不幸嘅命运嘅。咁最近呢，佢就出咗佢嘅第二本诗集，咁就叫做《午夜起来听寂静》。咁呢就其实佢以前出过嗰本好细嘅一本诗集，叫《春天责备》，就唔好多人有嘅，咁而且都系好少嘅诗。咁佢依家呢本《午夜起来听寂静》咧，就系将佢嗰本诗集嘅一啲诗亦都收咗入呢入边，成为佢一本精选集啦。咁我睇之后都几感慨咧，因为同佢有认识，诗入边嘅佢同唱歌喺舞台上嘅佢都几唔一样嘅吓，系啊，即系其实我刚刚认识佢嘅时候咧，我都是作为诗人同佢交往嘅。嗰阵时佢仲未成名，即係唱歌未成名，住喺北京香山上面一个农村嘅小屋入面。咁呢我就知道有一个盲人诗人。咁佢又唱歌以卖唱为生嗰阵时。咁依家当然就名满天下啦。咁睇呢本诗集呢，我又令我諗返起嗰阵时嘅周云鹏。即係一个好内向好孤独嘅诗人。同佢喺舞台上嗰种挥洒自如就好唔一样嘅。 我就奇怪，因为通常我哋讲话民谣歌手咁啦，好多时候都系自弹自唱，可能曲又系自己作啊，词亦都系自己写啦。咁其实有几大程度上，佢同佢作为诗人嘅身份又好唔同咧？ 我觉得咧，佢嘅诗人身份咧系造就佢今日即系咁嘅成就嘅一个好大嘅原因啊。因为咧，好多唱歌嘅人咧，咁可能即系纯粹系嚟自呢个生活经验啦，好多佢哋嘅感发。咁好似周云鹏咁样，其实佢系文学修为都几高嘅。咁佢其实虽然佢系盲人啦，但系佢系读完咗大学嘅中文本科嘅，咁亦都系阅读面非常之广啦。咁所以文学佢对文学有一个好清晰嘅整体认识，所以当佢写歌词嘅时候咧，无论佢系参照文学又好，或者系故意偏离文学史又好咧，咁佢都系有一个咁样嘅对照系喺入边啊。呢样嘢好令佢就会系一个好独立嘅，就系佢啲歌词咧，你就算抽离咗音乐，抽离咗演出，作为诗嚟睇，完全都成立，完全都系一啲好诗嚟嘅咁样。 咁我哋第一首要介绍嘅诗就系呢一首啦，《盲》。 盲，周云鹏。大眼的鬼魂飞越我的梦境，波澜不惊，两列幽灵火车撞在一起，没有声响。一个盲人倾听另一个盲人的脚步声，他们想握手，握住了两手掌虚空。 盲，咁作者就系周云鹏。 系啦，咁佢自己将呢首诗摆喺成本书集嘅第一首啦。咁佢都系一个好直面自己嘅，即系所谓身体预见嘅呢个，我哋唔可以讲系缺陷啦。当然吓，就系佢嘅命运啦吓。佢同好多盲人唔一样，就系佢九岁先失明嘅。九岁嘅时候突然失明，咁所以佢对世界好多嘢都仲有记忆。佢话佢最后记得嘅一个场面咧，就系一只大笨象喺动物园入边吹口琴。我话佢跟住去完动物园之后，佢就失明咗啦。咁呢入边咧，我睇到佢盲，对于一个盲人嚟讲，好重要就系梦境，因为只有喺梦入边，佢系可以睇到嘢嘅。佢自己都系咁讲，即系喺梦入边，佢系完全系一个正常嘅视力正常嘅人。咁所以咧，佢入边佢话大雁飞过佢嘅梦境，但系唔系真正嘅大雁，系大雁嘅鬼魂，就好似佢嘅梦境就系佢生活嘅鬼魂一样。佢个梦就系佢曾经有过嘅视觉记忆嘅鬼魂啫嘛。咁呢两样嘢咧，就好似佢跟住都仲鬼魂嘅意象，就系幽灵火车。虽然佢哋会碰撞， 但系唔会有声响，亦都唔会引起乜嘢。就好似对一个盲人嚟讲，佢嘅日常生活同佢嘅梦境系可以即系并行嘅，两者唔会骚扰。当然啦，佢好孤寂，佢好想同另一个盲人相遇嘅时候，但系呢度咧，佢有一个其实有一个典故喺入边。佢话两个人握手嘅时候，佢两个手都系虚空嘅。两个手虚空呢入面呢令我諗起呢北岛嘅一首好出名嘅诗。佢话北岛话佢自己同自己握手啊，佢被自己电亲。啊，即係咁，但係对于北岛嗰个已经系一种好绝望，即係历所谓历史嘅虚无留低嘅烙印啦。啊，但係对于一个盲人嚟讲，佢甚至摸到呢点解系虚空呢，两个手入面有掌纹咁。但係如果连掌纹都冇，系咪命运就悬空咗呢？我觉得呢个虚空就系一种命运嘅悬空状态。就好似佢成日讲咁，佢觉得佢自己就停留咗喺九岁嗰个时刻咁一样。 系头先你讲话，佢只有喺梦境咧，先至可以睇到嘢咧，即系好令人哋伤感。 系啊，佢成日咧，佢有时发现，即系佢譬如佢喺网上写，佢话佢好中意用我睇到乜嘢，我睇到乜嘢。周不时咧，一开始有好多人质疑佢话你唔通系假盲人？有啲人好衰噶嘛，会咁样啊？话有时佢仲会影相，佢影嗰啲相挤上网，啲人话你点睇到噶？咁佢话咁我都可以举起啊部相机向前影相嘅啫，咁样吓。但系佢好习惯用睇到，证明即系佢嘅心眼咯，我仲喺度咯，同埋佢相信自己系一个正常嘅人，系可以睇到，即系唔系话就因此缺失咗啲乜嘢，因为失明。 跟住落嚟咧，我哋要听呢一首啊，《空巷》。 空巷，周云鹏。秋天转进被子里，要把它抱紧捂暖。它转进我身体里，我没法再抱住它。它转入我体腔中间的空虚里，我只能向内凝视。出来吧，那儿很深，曾经淹死过很多季节，没看见他们的尸体摆在岸上。所以秋天你要活到最后，掩埋你的同伴，你只能老死在岸上。 咁作者就係周云鹏。 啊，空巷系一首好感人嘅诗。咁其实我哋呢一集讲嘅诗咧，大多数都系佢近年咧，佢即系隐居喺大理啊，云南嘅大理，系嘅时候写嘅。咁一个人啦，就好孤独嘅情况下，有好多幻想啦。好似呢首，佢将秋天想象成一个爱人啊，但系佢系想要抱住佢，系抱唔到嘅。咁空巷呢喺诗入面嚟讲，就係每首诗跟住分段要有空巷㗎嘛。 哦， 啊，但係呢首诗係冇分段嘅，大家听到嘅呢首诗。咁空巷係咩呢？於是我一諗，巷係多音字嘛，可能係空行呢。空行呢就係，西藏入面呢嗰啲叫空行舞。空行舞係点呢？係帮助人修炼嘅女人。即係佢会即係同你相修啦。咁係一种，其实佢係一种导引你上升嘅人。即系所谓西方就叫永恒咧，女性引领我哋上升。咁如果系照咁样嚟理解咧，我觉得首诗就通晒，好似即系秋天就系一个咁样，佢系虚空嘅，佢唔会真系嘅实际带俾你温暖，或者系真系成为你嘅情人。但系咧，佢带你去睇自己嘅内心，佢话你要向内凝视，向内凝视，越睇越深，越睇越深。咁呢个好深嘅佢嘅自己咧，呢个系周云鹏咧佢自己去审视自己嘅一生啦。咁其实佢讲紧秋天嘅时候，已经讲紧佢自己。佢话哦，你要活到最后，因为咧你嘅同伴已经一个个咁样离开咗，但系你要留喺度，就好似秋天留喺岸上，咁睇住咧嗰啲过去嘅季节咧喺啲水入边飘走一样。 是，如果有诗歌朗诵会咧，都想听下周云鹏究竟佢读空巷 定 空 行。系啊，这个多音字好有意思啊，又系诗又系命运吓。 系，咁我睇下你点样选择啦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要听离开。 离开，周云鹏，你买了一座房子，然而还是要离开它。离开的前夜，一只蟋蟀转进来。 东墙西墙地鸣叫，有时候叫两下停一停，有时候叫三声。他知道这房子要空下来了吗？我辛辛苦苦买房子，最终就是为了蟋蟀搬进来彻夜唱歌。我在另外的地方唱歌，回想起蟋蟀在我家里唱歌，我就停下来。不要鼓掌，这不是歌的结束，这是临时停车。歌走神了，歌想起还有很多不唱的日子，不赞美也不抒情的日子，像旷野里铁轨上停着的车厢，暗着灯，醒在黑暗里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离开咁就系中国民谣歌手啊，亦都系诗人周云鹏嘅作品。 周云鹏呢首离开咧，好有生活感，就系、是、其实我都听佢埋怨过，佢喺大理买咗间屋， 系， 但系咧佢为咗生活，佢要全国巡演噶嘛。佢话真系间好少有机会可系可以享受间屋，有时就过冬，佢或者佢决定放假。一段时间啦，就好似呢本诗就好多诗呢，就係佢得咗一场大病，佢冇得周围去，咁就留喺大理寫嘅，所以佢本书后面有一篇文章都係讲緊呢样嘢。咁但係佢抱怨话买咗间屋点解要不断咁离开，好似间屋系为咗买俾一隻蟋蟀入嚟唱歌嘅。但係最有意思嘅就话我自己要喺其他地方唱歌，而我间屋呢就留俾蟋蟀唱歌。咁好似开始喺度抱怨緊㗎啦，但係最后佢突然间諗起，咦，其实唔唱嘅日子係咪更加重要呢？因为如果你全部时间都喺度唱歌嘅时候，你仲必有时间去感受一首歌嘅诞生呢？啊，或者去酝酿一首歌呢？其实呢个就係一个创作嘅心理嚟㗎、你唔可能永远都喺度创作，或者永远都喺度抒情。其实呢个时候你再睇返呢间屋呢，你就会觉得喔，呢间屋嘅空落即係冇人住嘅日子，其实就係为咗准备緊当你返嚟嘅时候呢，呢间屋佢已经准备咗好多嘢俾你，包括呢个蟋蟀喺度唱过个歌嘅空气。咁、其实咁样嚟諗呢，呢个係一个隐喻，变咗好似任何时候呢，无论係空或者係无嘅嘢嘅时候呢，其实都会成为未来嘅有嘅一种准备。就好似我哋要写诗一样啦，你平时你作为一个人去生活，可能比你不断咁样对住部电脑写更加重要。 系，似乎好多诗人都中意捉呢个蟋蟀入自己嘅诗里面。 系，因为蟋蟀咧令诗人谂到自己咯，不断咁样唱歌，不断唱歌，跟住又好似唔忧生活咁样，又唔去搵钱。以前啲寓言故事都好兴咁讽刺啦，蟋蟀系咁唱歌，跟住蚂蚁就话你做乜唔储啲钱粮过冬啊咁样。 系有咁嘅寓意啊，原来。好，跟住我哋要听。打雷， 打雷，周云鹏。雷在房后的山坡上大敲，雷走下来，在屋顶上躲脚，关机关窗。雷走到前院，他在窗前威胁。雷走向耳海了，雨被留下，怀抱我的房子，专注地一点一滴地敲打。 打雷，周云鹏。 打雷呢，就是他这本诗集里面很典型的一些短诗，就是一个人很寂寞地住在苍山怡海隔离，他里面说雷走向怡海嘛，就是他隐居，我都去过他的在大理的家，真的是在山日下面的，很漂亮。那他就说他听到个雷呢在这不断地威胁他，不断地喊他，哇，又很激动又怎样，但是最后呢都是没有用，个雷是走了去怡海。最后呢反而是一场雨留低。这个象征，这个真是一个对生活很有体会的人才写出来。即是好像说生活里面有一些好像很震荡我们的事物，其实最后是对我们影响不大的。如果你松容这样对待它呢，其实呢就是没什么所谓的。好像个雷这样，雷声大。跟住但是真正影响你的呢是那场雨。因为为什么呢，它用了一个词，专注。同埋怀抱，佢话呢场雨呢，佢揽住咗我间屋，好专注咁样一滴一滴咁样敲我间屋，我先至俾佢打动啊！ 啊，因为就好似我哋写诗咁样，专注怀抱同埋怀抱都系我哋面对生活嘅态度嘛。啊，我哋唔够专注或者冇呢种温情嘅话，我哋又点样可以入到人哋他人嘅心呢？就好似呢场雨最后感动到呢个周云鹏去写呢首诗嘅系呢场雨，而唔系呢个雷。呢、這个雷系冇用嘅，其实系走咗嘅。 系，因为就走咗去呢个洱海系嘛，洱海就喺大理嗰度。 系啊，洱海好靓嘅，真系好似海咁样嘅。 系打雷，跟住我哋要听扶梯。 扶梯，周云鹏。我快要沉下去了，我把我的孩子举起，比人群高一些。我的孩子会长大，强壮得像一座岛屿。他会把我拉起来，他会从静止的扶梯上走下来，每下一阶就长一岁。 扶梯，周云鹏的作品。 啊，扶梯呢是在他这本诗集的前面部分呢，是很独特的一首诗。为什么呢？他真的就令我想起他的首名作《中国孩子》。那我想他这首诗的灵感呢，可能来自于呢那个自同扶梯以外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就是一个妈咪抱住个仔呢，去到尽头的时候，突然间扶梯冧，妈咪呢就努力将个仔托了出去，自己就跌了下去。啊，咁系大陆发生嘅一个事啦。咁呢首诗好明显，好似周云鹏将佢代入咗呢个妈妈入边。佢话我要托起我个仔啊，我自己沉落去。咁其实呢个系又系一个隐喻嚟嘅，就好似喺依家中国大陆都系咁，好多人都搏咗命咁要将自己嘅仔，比如送出国啊，或者接受好嘅教育，就系、是、唔想俾佢哋好似上一代咁样，即、系要陷喺一个体制入边一片混乱，或者又有好多污染啊，好多唔好嘅嘢发生嘅国家咁样。咁佢最后呢，佢期待呢，其实几感人呢，有时佢话我个仔将嚟会强壮啊。好似一座岛屿咁样，呢、這个岛屿嘅比喻非常之好啊！即系佢唔系期待佢成为一个大陆，成为一个岛屿系独立嘅，系可以呢，即系远离原嚟嘅一切瓜葛嘅。最后呢、這个时候呢，佢先会救翻我出嚟。当然啦，现实系救唔到佢啦。但系点解呢个拯救呢？拯救系对历史嘅拯救。即系过去嗰一代承受嘅委屈又好，承受嘅不幸又好，都要靠呢个未来一代啊，佢长大之后啊，点样改变？咁呢首诗系好，即系微言大义啊。 系，同埋咧个诗名都好好啦，与大相关啦，即系除咗讲到个事件之外，亦都讲到佢有辅助啊、阶梯啊。 系啊，即系其实变咗两样咯。即系对于我嚟讲，呢、這个扶梯自动扶梯啊，即系吞食咗我嘅。但对于个孩子，佢已经静止咗落嚟，系可以攀登同埋行落嚟救翻啲人嘅咁样。 咁啊，最后我哋要听一个人生活， 一个人生活，周云鹏。一个人生活，白袜子、黑袜子、长袜子、短袜子，袜子成双的越来越少。 一个人生活呢一首诗啦， 啊，一个人生活咧，好感动好多曾经一个人生活过嘅人啊，就系、是、你一个人生活嘅时候咧，佢好直白，你啲文咧慢慢配唔到对。我谂收音机旁边好多朋友啊，我自己都系，我就算唔系一个人生活，我都系咁马大虾吓，好马虎嘅人，我哋慢慢发现啲文咧就配唔到对。咁佢话物子成双的越嚟越少，就好似咧。所谓呢个物似主人形啊，你自己一个人孤单咗之后呢，你连嗰啲应该唔孤单嘅物系一对对㗎嘛都变得孤单。咁呢有啲人为咗对付呢种情况呢，就永远买一样嘅物，就算唔见咗。咁另一个都可以搭配得到嘛。啊，喺呢本书嘅最后嘅入面呢，係佢嘅好朋友一个大陆嘅女散文家嘅桑格格写嘅后记，入面有一句话佢写得好好，佢话佢都好被呢首诗感动，因为佢自己都系咁，佢都系用呢种办法嚟对付。但係呢佢最后听人佢话，就算配到对都唔系原嚟嗰一对啦。 啊， 哇，真系 就是这样，一个人孤独惯了之后呢，就算你真的有伴侣之后呢，你都会即是不敢交集。 哇，咁其实周云鹏现在是不是一个人生活呢？ 基本是一个人生活，他有个助手帮他很多工作上啦，但是好像没有新的爱情啦，据我所知，因为看这本诗集都看到他很渴望有新的爱情发生。我想最后呢，我们有少少时间给大家听一首呢，就是周云鹏呢他自己很喜欢，我都很喜欢的，就是他唱他最爱的诗人，就是海子的九月呢首诗。咁周云鹏呢可以讲呢，喺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佢係最受海子滋养嘅一个诗人嘅影响，依家仲会见到。 好，咁我哋下一集係会继续介绍周云鹏嘅诗㗎。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